有，你可以留意8月26号下午3点贸发局举办的网上电子商贸精读班，企业建立顾客忠诚度的趋势，利用内容行销让客户 buy in 研讨会。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在这段疫情的时间，可能爸爸妈妈会发现到屋企的小朋友的情绪是处于一个绷紧的状态。在这些时候，不妨考虑下熄了个电视或者手机，将注意力摆放在小朋友的身上，花多些时间了解下他们想讲些什么或者想做些什么。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磨砺、的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今日是8月22号，咁啊，时间嚟到4点10分啦。呢度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寻常事认真做。 冇错啦，直播室呢就除了有茉莉啦同埋思培呢，咁喺电话旁边呢仲有一个噶噃。好，喂，起身啦。 Hello。 Dixon， Dixon， 点啊？好精神喎，唔系瞓觉喎。 精神啊，唔系喺屋企呢系总会有一种哎好 relax 嘅感觉。 係呀，同埋呢特别好似仲集中过喺电台，你会唔会啊？ 都是的，同埋都好像上次咁讲啦，我哋都警惕住自己呢，穿返套去街嘅衫呢，你先至係喺外面即係做緊嘢呀，唔係穿嗰啲屋企衫准备瞓觉嗰啲 look 呢，唔得，你会觉得好颓废，你要穿返件呢精神爽利嘅衫呢，做节目就舒服好多啦。咁但係今日多谢我两个拍档啦，我就留守喺呢个直播室，咁我就喺屋企封烟。 唉，唔好咁讲，上个礼拜我咪又係咁 轮住嘅啫 ,ok 嘅。不过都提提你啦，如果你准备要出街嘅话呢，而家雷暴警告呢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5点钟噶，咁同埋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咯。而家温度32度，相对湿度66%。 多谢晒天气小姐师培。 系啦，我啱啱想讲啊，就话唔该晒天气小姐啊，真系冇你报咧，个身硬系唔舒服，好似屈鞋咁 样 啊。 你知唔知头先咧？我唔知佢踢你嘅，我以为佢报完新闻报完天气先踢你，点知佢踢咗你出嚟先？ 我惊你闷啊嘛。 但系头先咧，师培讲到雷暴警告咧，我想讲我出嚟嘅时候，我就系遇到佢咁啱就闪电有啲雨嘅。你知唔知我喺停车场度咧，同佢搏斗咗好耐先够胆去踏车。 你讲喺屋企停车场。 O、okay, K， 因为我屋企嗰个停车场系冇咁多钱，我穷啊嘛，咁啊 book 路即系租露天嗰啲嘅，咁所以咧。大家都知啦，如果成日都讲噶啦，即系大家如果打雷嘅时候，有雷暴嘅时候，尽量唔好喺空旷嘅地方，唔好喺树下面咁样噶嘛，同埋亦都唔好揸住电话攞嚟用咁嘅。咁、我全部啲嘢喺晒度， 点算咧？ 喺泊车个地方侧边有树啦，跟住我泊嗰个地方又空旷，咁我就停咗喺度搏斗，我睇佢几时唔打雷嘅时候，我冲出去啊，定系点咧？啲雷喺边个方向咧？结果我企喺咗喺呢个停车场度，差唔多5分钟至8分钟，我先即刻唔理啦。冲出去啦，跟住因为我仲要 赶时间， 系同埋系啦，已经等到赶时间，同埋就系要研究我应唔应该担遮出去，因为我再嘥咗个时间喺个空旷嘅地方逗留。 但其实我今日翻嚟嘅时候系冇落雨嘅，我今日应该系局部地区有骤雨。 系啊，今日都有讲嘅系局部性嘅地区骤雨，同埋有个嘅雷暴啫。咁我都即刻去睇天文台，就系我嗰边有，我见香港好多地方都冇嘅。 嗱、我係葵涌人啊嘛，我身處喺葵涌呢個咧石蔭嘅位置咧，我又見到陽光普照喎、但係個天係陰，有少少好似咧，即係其實呢幾日都有㗎啦。你哋有冇留意咧個天色硬係咧有陣嘢咁樣啊？好似即係啲空氣都麻麻地咁樣，係啊，空氣麻麻地、蒙蒙地咁樣嘛。咁、但係咧，今個星期咧，我都有啲嘢咧，就係喺呢個網上面碌碌碌嘅時候咧，都想同大家討論一下嘅、就唔關天氣事嘅，但係咧就係關於。其实我哋而家今年啦、2020年啦，都行咗真系1/3嘅时间啦，都8月啦。 系、 今日8月尾添，我哋做3-4个月就已经系完咗噶啦呢一年。 同埋而家季节添啦。 系啊， 鬼节啦， 鬼节啦， 讲鬼故啦，不如今日讲鬼故啦，好嘛？ 冇啊，冇啊，冇啊。 咁但我就话，即系大家有冇又回想翻下啦？我哋唔一定系年尾先回顾，去到今时今日呢一刻啦，你有冇回顾一下你自己呢一年入边学咗啲乜嘢咧？即系有冇啲咩系得着嘅咧？ 我有啊，师培嚟讲先啦。师培应该更加多， 吓真系咩？ 我觉得佢心灵上面咧，嗰个嘅即系其实我觉得啦，好多人都系嘅，咁啊，尤其是香港，其实好多地方都系因为今年又有疫症咧，咁好多人咧都学习咗好多嘢嘅，咁啊，包括抗疫嘅时候啦，有啲心得啦，分分钟有啲就厨艺又了得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嘢学习嘅， 都系。但我自己嘅话咧，反而系。你增加咗一樣技能，但係嗰啲係生活技能咯，即係唔係我哋以前咧每一年都會諗住啊，我今日一定今年一定要學一啲好大嘅技能或者一啲好新好突破嘅嘢。今年反而係好基本嘅嘢咯，即係譬如話可能你學識咗多整幾味餸啊，或者點整疏芙蕾啊，甚至係可能你點樣可以執好啲間屋啊等等。咁一課我自己最大件事就已經係學多咗啲醫療嘅一啲知識啦， 係因為見你工作上面。 你唔知咩？ 头先喺头先倾偈先知，所以我就话你应该学咗好多嘢，因为佢而家做嘢嘅职位里面，佢要加埋医疗嘢落去。 冇错， 你做 first day 啊？即系你公司有咩危难，你出嚟 需要我拯救你咩？ 你做咩做咩医疗嘢无啦啦？ 唔系嘅，工作上面加咗个地，即系加咗职位俾佢做嘢。 冇错，同埋我相信而家你都 做乜啫？你想 in 佢公司咩？ 系咧，唔系佢需要帮助啊？ 系我可能唔系咁，我同佢都系同一间公司嘛，虽然唔系。佢而家做嘅大嗰間公司，我都係做同佢香港電台做嘛，咁而家有可能要急救我咧。 係不過我相信咧，其實今年真係大家對於一啲醫嘅常識啦，或者點樣保持衞生，一定係多咗好多認識嘅。 唔係，我覺得今年咧啲人咧多咗嗰個嘅醫學常識係咩咧？係睇病徵啊！ 即係唔係？反而我覺得難分咗啊，大家。 系啊， 但系你睇多咗嘛，你难分啫，你唔识判断自己啫，咁因为判断系交俾医生嘛。但系你会睇得多咗，有啲乜嘢病征系等于咩症状？我最近咧就研究得多系咩咧？热咳咯，热咳同寒咳啊，即系咧我 干咳，佢老啦， 系啦， 通常都系咧年纪去到某一个情况嘅时候就会寒底定系点咧？ 睇下咯， 系啊， 系啦，即系真系啦。阿师傅头先讲话干咳。就是因为你由干咳开始呢，你会睇自己究竟咩叫敏感性咳啦，有啲乜嘢就係好似幻觉地咳啦，就係、是、你觉得自己疑似有病你咪自己咳囉，跟住就自己令到自己好似唔舒服咁样，就开始研究呢一啲嘅病症。咁嗱，师培头先讲啦，就係、是、医学上啊医疗上佢有一个新嘅技能咁样啦。阿莫呢，因为我见阿莫呢，点解我諗起呢、這个呢、這个问题呢、就我见佢最近都即係整碟㗎嘛，係咪呀？ 整咩呀？ 整碗定整碟啊？ 陶瓷 系嗰个 Lady M 做嘅人生第一个陶瓷嚟嘅，明明系碗，咁但系最后屘变咗豉油碟，系啦，摆其他嘢嘅， 放四只鸡翼噶嘛， 系啦，最多仲系最细嗰只鸡翼。但系其实咧，我觉得今年我系真系因为Lady M 呢个环节啦，即系一至五嘅敏感时刻入面其中一个环节，就系、是、真系学多咗好多我冇谂过学嘅嘢。但系如果你话生活上面咧，我今年我冇谂，我系完全呢一世人冇谂过学嘅，但系我开始。有少少嗱，当然啦，我都系知少少皮毛啫，有好多嘢仲未知嘅，就系、是、反而赛车 吓， 系咪好奇怪？ 阿莫同赛车连唔上关系 嘅， 喂，唔系阿莫本身未考牌前咧，我觉得佢同赛车系连得上嘅，因为佢未考牌前咧，成日讲埋写路面啲知识咧，其实佢幻想出嚟系咪咁嘅？咁我就觉得佢同咧揸 formula 系冇分别嘅。 系啦，咁但系咧，我就想讲嗱，路面嘅知识我由上年开始都学到啦，亦都开始终于明白你哋所有道路驾驶者嘅一啲厌恶嘅嘢啦，同埋 点解会嬲啊嘛？点解揸车会 嬲啦？ 坐驾驶座都系嬲过咧，坐其他位噶嘛。 系啦，同埋我亦都终于明白点解阿路岭啦，即系阿斌啦、的神啦，即系你哋咁多个人咧，会有呢个嘅驾驶躁狂症啦。我终于都明白啦。 一坐上个座你就知噶啦， 系啦，明 揸车先会明嘅，同埋就会发现啊，原来有咁多人都未必守规矩噶。 系啦， 跟住你就会好嬲啦咁。但系其实除咗呢个道路上面嘅嘢咧，我点解咧？我误打误撞跟住睇到好多关于赛车，因为我以前是完全，我头先你哋都讲啦，冇可能对我嚟讲认识嘅。 我係完全冇可能知道入面啲嘢啦，一個比賽究竟係點樣啦，要比賽幾耐啦，完全乜都唔知嘅。同埋我直情係過分到係入面有啲咩隊我都唔知囉，邊啲隊係經常性冠軍啊，入面嘅賽車手係邊個乜都唔知囉。但係而家 過台你睇得咁仔細嘅，我以為你淨係了解一下喺邊度有得比賽啊咁嘅喎，你連邊個車手都睇埋、 我真係連以前啊去邊度地方賽車都唔知啊，就有比賽啦，哦係啊，比完啦，哦係啊，咁就係 澳門啦， 係啦，我以為澳門嗰個都已經係即係佢叫格蘭披治啊嘛，咁我就以為佢就係 F1 咁，定係 我肯定你 識翻少少 嘢啦，因為你連格蘭披治你都讀到咧，咁應該你真係有睇過啦。 唔係啊，嗰陣時逼住睇啊嘛，喺屋企放暑假嗰陣時，你放暑假冇電視睇噶嘛，即係會係咁咯，即係我完全唔知道原來 F1 有分 F1 啦、F2 啊、Formula E 啊，我完全唔知呢啲嘢嘅，咁同埋就係、是。我唔会知道话原来我哋平时可能喺街见到一啲嘅房车，一啲名牌，佢原来而家系F1 入面最劲嘅队伍啊，咁嗰啲我完全唔知咯。而今年我就开始学识少少皮毛啦，知道边啲人啊，因为其实咧我睇咗个纪录片啊 ，N 字头嘅，咁就系专系讲有分第二出咗第二季噶啦、就系讲一个赛车手啊，同埋一个赛车啊，跟住喺入面睇哇。咁啱睇中其中一集咧，几靓仔 女仔另一重点就系睇下啲球员啊、车手靓唔靓仔。 系啦，几靓仔，跟住之后就开始睇啦，咁就学识少少咁多啦。 哦，唔系，但系真系嘅，其实阿莫而家啦，即系阿师傅又系啦，我又系啦，即系而家咧，因为呢一年入边咧，大家嘅空闲时间多咗，咁我最近咧睇咗一个报告咧，即系讲话咧，唔好讲话啲中学生，而家系上网学习嘅年龄层咧都越嚟越广泛，因为喺呢一年入边咧，以前就话读书嗰啲学生哥啊，要上网做功课啊，逼住上网睇啊，唔同嘅片啊，睇啲 Y 字头啊，嗰啲网站啊学嘢啦。而家连好多上咗年纪嘅老人家咧，佢哋都开始多咗去接触呢一啲电话或者网上世界。点解会多咗咧？有原因嘅，系因为多咗好多屋企人。以前可能佢哋系翻工翻学就出咗去噶啦，剩翻屋企人喺屋企睇下报纸嘅啫。但系而家佢哋喺屋企多咗咧，开始会教育埋呢啲老人家。即系教下佢哋，喂，佢点样去到用呢个电话噶？睇我成日见到你望住个电话，嘻嘻笑嘅，但系有咩好睇啊？咁样，咁佢就会开始教育佢哋咯。即系变相咧，多咗人开始接触呢个网上世界去到学嘢。咁但系咧呢一件事咧，令我再上网再睇咧，你会发现你身边咧多咗好多原来身怀绝技嘅人嘅。即系我哋喺呢一个音乐界入边啦，咁有一个叫做吉吉。系啦，阿吉吉，咁佢咧就咧系 周吉培 咩咧？周吉培啊，同啲仔女喺屋企玩啊，玩咩 啊？主音 唔系，系啦的，系啊，系啦，系主音。 其中一个 系咧，佢会喺屋企玩乜嘢咧？佢就会同佢仔女咧影完一辑相咧，开始执相啦。 教小朋友执相啊？ 佢幫小朋友執相啊，即係喺屋企咧就影一啲好誇張嘅，例如個仔會飛起啊，跟住佢瞓喺地下扮死啊，跟住又會 key 翻啲 Marvel 嗰啲人物去幫佢個仔整裝啊，就變成一張 poster 啊咁樣。嗱呢啲係一個以前我哋係好少、好難得會有機會做噶嘛，因為始終香港所有人都係日理萬機啊，忙過不停啊。嗱呢個我覺得係幾有趣嘅、啊，即係你會見到嗰啲親子時間多咗咧，同埋佢哋會花啲心思時間去。帮啲小朋友啊，去做去建立一啲记忆又好啦，或者系同佢哋多咗一啲嘅沟通啦。咁头先我讲啊，呢个小朋友啦，另外就系老人家啦。 我就系觉得奇怪，点解你咁好奇亲子嘢咧？你准备噶咯，开始 系啊，准备噶啦。 系啊，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 我准备结婚， 我要嚟同步啊嘛，谂住 我都要 step by step 嘅。系不过其实讲真啦，我身边咧有好多朋友咧。系都被呢个疫情影响咗，跳唔跳步咧，系真系有啲想跳步噶。因为佢哋即系年纪啊差唔多啦。 但系唔系应该疫情先唔好跳步咩？因为你都未知呢个疫情嘅几时会退咁危险。 因为生小朋友嘅年纪啊。 哦。 即系女士会有呢、這个 系啦，女孩子可能佢哋嘅年龄层唔同咧，佢哋都想即系趁乱争啊。咁所以咧，变相咧，其实我哋都即系临结婚嘅朋友，可能在心收机旁边嘅你咧，同我哋都系有一个嘅忧虑，因为疫情你控制唔到啦。第二就系生小朋友点搞啊？咁点生好咧？咁样咁，所以佢哋都有一个嘅打算嘅。咁但系咧，我就揾到咧另外一个好有趣嘅，就系喺呢一个嘅日本。 喺日本咧有一個嘅男士啦，佢咧就喺屋企太無聊啦，咁咧佢就決定揾啲嘢玩。咁佢點樣玩呢？佢就攞咗一條蝦，嗰啲炸蝦。炸蝦的天婦羅，我來幫個炸蝦天婦羅拍了一輯度假相去宣泄自己沒得去旅行，這個疫症下被困在家的感覺， 即不是炸蝦公仔，是真的那條炸蝦， 是真的拿了一條炸蝦。你幻想一下一條炸蝦，然後呢它的腳的尾個尾巴不是有兩條叉的 一個尾的那個 位置呢，是的，它就將它擬人化了，整個嘅炸蝦咧，就將佢嗰條個尾咧就變咗只腳，佢就坐咗，將佢放咗張沙灘椅嘅一個啱比例嘅沙灘椅上面，幫佢戴咗頂草帽咧，就影住個背景就係個天空嚟嘅，跟住咧就寫就係話與炸蝦的假期，跟住佢就拍咗一輯咁樣嘅相咯，即係擺咗上去佢自己嘅平台嗰度就同人 share 咯，即係講喂。要解一下困啊，真係好辛苦啊，這個疫情啊冇得去旅行，佢就變成咗一個新嘅技能啦，就係幫個炸蝦影相囉。 喂，幾得意喎，不過我發現呢，而家真係可能大家多咗時間，佢好多時間呢去做一啲新嘅嘢或者搞笑嘅嘢。我就係試過我上網啦，跟住見到有人呢將所有嘅唔同動物嘅樣啦嘅相啦全部 key 晒只貓上去囉。如果全世界只係得貓樣嘅話會點樣，跟住就見到兔仔又係貓嘅樣，狗又係貓嘅樣，即係多咗好多呢啲喎。 是因为无聊啊，定系即系想学习下咧？因为成日都有讲噶嘛，话而家喺网上面咧，你要学习多啲嘢，因为已经系一个趋势。你如果越知得多或者认识得多网上嘅技能嘅话咧，哇！第日咧，将来嘅职业系吃香噶，即系话会好啲噶。 嗯， 系噶，因为有啲人就话咧，其实嚟紧嘅大趋势咧，都系向网上发展啊。你做生意又好啊，你去搞一啲，唔好讲话做咩生意啊，你系任何一个生意嘅种类啊，你都需要靠网上世界。所以好多人都未预筹谋地，就开始学定一啲 online 嘢咯。 嗯，绝对系啊。我甚至见到咧，日本嗰边啦，有啲餐厅系冇得开啊嘛，有因为疫情关系或者 好 少客人。 其实好多地 方都系。系啦，所以咧，佢有一个人咧，直情开咗个平台咧，就话可以系online 点餐，同埋日本咧，譬如某一个深夜食堂嘅一套戏啦，咪话即系佢哋嘅人情。 某一套深夜食堂。 某一套 戏，佢已经系一套戏 捞埋一齐，系佢有电视剧嘅，佢仲有漫画，系啦。咁佢你见到咧，就一间餐厅好有人情味啦，即系食客咧去到会同个餐厅老板倾偈啊咁样噶嘛。咁但系而家冇得去咧，啲食客都会觉得好闷。 变线上网上倾偈咯， 系啦，冇错。然后就线上 order 埋，咁就话亦都有好多比较。年纪大少少嘅一啲餐厅老板都要开始学习呢一样嘢，所以就系真系连啲长辈都开始学埋点样网上世界点餐啊！真系好夸张，好劲。 系啊，但系你呢啲系就网上世界学嘢啦。你两个都讲咗学咗啲咩？轮我啦。我发觉咧，我真系呢个疫情入边咧学咗好多样嘢，分别系咩咧？首先第一样就系我竟然同尹子龙一齐去报读日本学日文。 啊、我睇到你哋 报读啲日本班，系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我学咗一啲我平时唔会接触嘅嘢，就系榴莲啊。我竟然去学食榴莲咯， 榴莲王子。 系啦，我竟然真系走去食榴莲嘅时候咧，我先发现原来榴莲嘅世界咁有趣嘅。 嗯， 因为咧我去即系一路去研究一下究竟榴莲啊有啲咩，我以前唔食噶嘛，我之前直情闻我都顶唔顺嘅。 哦， 但系咧我开始研究到咧喺唔同国家食嘅榴莲咧系有唔同嘅味道。 嗯。 咁我就竟然真係逼自己买嚟试下食， 咁 跟住呢点知一食完之后呢我就开始停到就研究钻研啦。原来呢有啲人食榴莲呢系即系一个小小嘅分享啦吓，原来呢有啲人食榴莲呢系开完个榴莲就会掉咗壳㗎嘛。 嗯，饮水嘛。 系啦，但系佢哋其实咧系可以留翻饮水啦。但系另外最近就学咗一样嘢，原来榴莲个壳可以煲汤。 系啊，呢、這个应该 原理都同饮水一样啦，系嘛？ 佢系有助降火之外咧，佢亦都系生津解渴啦。 不过首先你要揾个大啲嘅煲， 同埋唔防止刮花嘅煲。 系啊，跟住咧一路学一路学啦，我发觉我最近又有一个新兴趣啦。 嗯， 我走去学泰文咯。 哦，你日文都未学识，你唔惊捞乱啊？混淆喎，成日 都。唔会啊，因为日文嘅课程我系差唔多上完嘅啦，初级。 哦，喂，你唔叫埋我，我都有兴趣学泰文喎。 你有兴趣学泰文？ 有啊，我成日去食菜嘛，虽然而家冇得去啫。 我净去食佛泰嘅啫，唔系去睇及踩。 一首歌翻嚟，你再即系展露两句及踩嘅说话俾我哋听啦。 你我情人温已。 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 洪家豪的新歌，歌曲名字叫做《曲线型恋情》，一阵间咧四点半啦，新闻翻嚟咧继续啊会有寻常事认真做嘅，跟住到港珠咯，系咪啊？ 系啊， 你喎， 系啊，有嘢俾你玩，仲有嘢俾你学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如果要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要有足够信心疫情缓和、确诊数字持续下降同隐形传播链减少等，而食肆合作亦都好重要。对于下个月一号开始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陈肇始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参与人数越多，对整体疫情防控越理想，政府会积极宣传并保持透明度，但难以估计有多少人参加。对于有听众表示担心如果进行检测会被其他带病毒人士感染，陈肇始话，检测地点会有卫生署专家同机电工程署方面做好感染控制工作。陈肇始又话，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已經有幾千名醫護人員參與，但仍然需要更多人手，期望有更多地點做檢測，方便市民。而檢測地點將會在室內、康文署地點、體育館以及學校等都是合適。政府表示，下個月展開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所有個人資料會儲存在政府雲端系統，只是提供衛生署和相關部門作疾病預防用途。立法會內委會下星期五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政府抗疫工作。政府文件說，參與檢測計劃的化驗室和物流公司不會取得提供樣本人士的個人資料，所有檢測只會在香港進行，樣本或個人資料不會送出香港以外。另外，政府計劃參與由全球疫苗免疫聯盟、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和世衛牽頭的新冠疫苗保障機制，为两成香港市民提供疫苗的某种安全网，预计疫苗明年年底前送抵本港。保障机制的参加者需要在下个月中之前提供一成半按金作为具约束力承诺的一部分。另外，当局会同个别疫苗制造商签订预先采购协议，亦会去信请求中央政府，希望内地疫苗面世时能够支持本港的需求。当局将根据既定拨款申请机制尽快寻求拨款。香港邮政全线邮政局下星期一起回复正常营业时间，邮箱收信和邮件派递亦会恢复正常服务。就过去14日内曾经有确诊个案的大厦，香港邮政会增加大堂信箱派递服务至每星期三次，但上门派递会继续暂停，直至有关大厦从过去14日内曾经有确诊个案的名单中剔除。另外，香港邮政表示，经再核实之后，安排病毒检测涵盖3658名前线员工，自愿参与检测的1944名员工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南韓青瓦台表示，同中國決定等待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穩定，再推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盡快訪韓。 国家安保室室长徐芬同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在釜山会晤，双方表示将继续就习近平访韩日期保持协商。中方重申南韩将是习近平优先访问的国家。两人会面四个钟，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见。杨洁篪说，双方展开非常充分良好的对话。徐芬亦都表示，双方就各方面的议题充分广泛地进行交流，形容对话非常有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新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骤雨增多，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彩虹交汇处的路面维修，现在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即是近住龙翔道彩虹村对开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交汇处的慢线亦都是封闭，车龙就排到去新清水湾道接近骏利纪律部队宿舍。而在弥敦道因为路面维修，现在去深水埗方向，介乎北海街至到金粟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咁受到车灯响，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现在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是挤塞的，龙尾就在九龙东军营。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泽安村。新界方面，新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南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吉利虹桥底去深水湾、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号至9月13号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来出粮，雇主要承诺在补贴期不会裁员，无论有没有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在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拿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二台喐一喐。 阿妈送俾你噶， 多谢咩嚟噶仔？哦，计步器。 诶，你话想揾方法令自己多啲喐动啊嘛，计步器又啱晒你啦。 哦，你想我行多啲啊？净系行路有冇用噶？ 步行咧最简单、最安全，亦都容易做，亦都系有效促进健康嘅体能活动之一嚟噶。 净系行嚟行去，好似冇乜难度咁。 咁你可以试下急步行噶嘛？佢可以减低患上慢性病嘅风险，当中包括高血压啦、心脏病啦、中风啦、糖尿病啦同埋癌症等等噶。 听落都好似几好咁喎。啊，咁点先算系急步行啊，仔？ 大约每分钟100步嘅步速，所以呢个计步器咧帮到你噶。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Saturday, game on! 半新聞翻到嚟啦，呢度繼續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尋常事認真咗。 係啦， 頭先就講港珠啦，係師培嘅， 搞錯咗， 唔係都會出，不過就係陣間五點鐘先。係 啊，等我準備耐咗少，耐多少少話。 而家我開題， 玩著先。今日咧，我知望咧，你揀嚟嘅呢一樣嘢好似有啲難估嘅喎。 其實我又覺得唔係難估啊，係我唔知點樣俾貼士你。 係。嗱，而家咧，我哋叫翻 Dixon 出嚟先 ，Dixon， Dixon， 嗨， 嗨，嗱，咁我哋而家就呢一个 set 得 game on 嘅环节啦，咁啊喺心机旁边嘅朋友仔亦都可以一齐玩啊，一齐估下究竟呢一样系咩咧？我哋都睇唔到噶， 可以喺社交平台上面同我哋一齐估啊，因为我都系今日喺电话侧边同你哋一样嘅，我哋一齐喺电话旁边咧，我都睇唔到，咁啊今日靠我队友边个啊？师培啊， 师培 啊，好开心 啊， 师 培我队友，我对你有信心，我觉得你应该真系摸得到嘅，因为今日冇 tips 啊。所以咧，你更加要表達得俾我哋聽多啲啊！ 唔係，我其實咧就盡可能會俾 tips 你哋嘅，但係因為我都喺諗緊究竟有啲咩 tips 可以俾到。但係唯獨是嗱、第一個啦，你一個第一個 tips 一定要俾大家先啦。如果唔係，冇可能好空泛地俾人估噶嘛，係咪？好啦，第一個嘅 tips 係啲咩咧？ Game on level one。 好啦，第一个嘅 tips 就系咧，其实啦，你问我嘅话咧，我对呢样嘢真系认识唔多。如果多嘅话，我就俾到 tips 你哋。第二 讲完啦， 唔系第二，第二样嘢就系我好深信呢一样嘢咧，大家咧之前系真系应该系唔会了解或者直情唔知道有样咁样嘅物件存在嘅，直至到而家先至多咗好多人会需要佢啦，我估。 而家多咗人需要佢，系啦，疫症嘅关系多咗人需要啊，定系咩原因多咗人需要先？ 嗱，呢个系你嘅问题系咪？ 啊，系啊，即系咪关唔关疫症事先？即系个需要。 好，你嘅答案系关嘅。 喂，我想问一下系咩质地啊？ 硬嘅， 硬嘅系咩质地？系木质、铁质、铁质，唔系食嗰啲，系钢。 硬嘅，一阵间你可以摸。 O K， 我坚持个答案只可以硬嘅， 硬嘅，你一阵间可以摸。 好好好。 都可以讲嘅，胶嚟嘅。 啊，胶嚟嘅，同疫症有关喎。 胶嚟嘅。 都可以叫做硬胶嘅。 即系佢系一个即系 硬得嚟，有啲软嘅，因为。 哦，其实软硬胶 系啦，我又唔敢讲啦。 咁我讲呢个名啫，但系我就想问一下佢系唔即系系副产品，即系点讲副产品呢？即系例如佢入面仲有一啲 function 嘅，可能你要配其他嘢落去，佢先可以产生效用嘅。 呢个第二个问题噶咯，系咪 啊？你当第二个问题啦。 都可以咁讲嘅。即是你说要配一些东西用的嘛， 即是例如好像我们芝芝手酒精搓手液是配咯，即是因为它是一件硬件，我还有其他东西去辅助它才变成一件很有用的产品。 我不明白为什么酒精液是辅 助，即是你酒精搓手液就是你那个硬胶就是外面的硬壳嘛，你入面要有酒精搓手液的液体你才可以配合令它变成一件很实用的用品嘛。 哦，的神意思就是那个的酒精搓手液的壳的樽。其实应该这么说的，可有可无，系啦，唔系一定必定系要配一啲嘢喺入面嘅。 好，师培有冇问题想问？ 咩年龄会用嘅？ 咩年龄都有机会会用。 咩年龄都有机会用，即系大众化都可以用噶啦。咩时候咩情况会用噶？ 头先咪讲咗呢个疫情，啲人 净系疫情先。 唔系，其实唔系疫情都应该有人会需要用嘅，只不过系呢个疫情大家会多咗留意，因为其实我都系最近先发现，市面上多咗地方有得卖咁样。 以为你话多咗人留意啫，但系多咗人用定系多咗人留意先？ 全部都系。 Okay, 因为之前是真的、okay、我头先都讲啦，就是话之前其实是真的未必有人知道会有样咁样嘅嘢嘅，系啊， 嗱，啱啱出咗个贴咧，大家可以喺个贴下边留言啦。如果估到嘅话、各位智囊团靠你哋一齐帮手啦。 嗱，我同阿师培组织一下先。师培，我哋啱啱问嘅问题，第一佢支柱硬身啦，佢有少少软啦，软嘅位置应该系先至系有功用嘅，我估，即系软嗰 part， 硬嗰 part 可能系揸手位啊，咁佢又有软硬啊嘛。 我觉得 唔系啊，我意思系软得嚟佢硬，唔系硬得嚟佢软嘅，有少少。 咩形容词嚟嘅？ 即系佢唔系硬到嗰啲系实框框，即系 软胶，所以系 系啦，即系好似电话壳咁样咧，即系佢硬噶嘛，但系其实佢又有少少软嘅咁咯。 你又啱， 系咯。 OK， 咁系疫症时候用啊，疫症我哋会用、 防疫用品。 其实佢唔系疫症都有机会有人要会用噶，我头先都讲咗噶啦个答案。 比 较固执啊嘛。 我觉得系揿 lift， 会唔会系揿 lift 嗰嚿弹弹笔咧？ 我想問其实多咗好多人呢用唔同嘅方法呢去撳 lift， 我发现。 係㗎，有啲人用唇膏啦，有啲用话掹咗支原子筆嘅筆芯出嚟呢、就要攞支筆筒去撳 lift 啦。 係呀係呀，有啲用火机嘛，但係讲话唔好嘛。 唔好啦，危险咩。 我见识过一个叔叔伯伯啦，我伯伯嘅阶段啦，咁佢咬住支牙签啦，摆喺口度，掹支牙签攞个尖尾嚟撳 lift。咦， 好核突啊。 撳完之后食返另一对。 哇喂，但牙签真係撳到咩？牙签唔有， 佢足中系揸得好头啊，所以佢发到力嘅。 哇！ 跟住我哋估翻摸嘅先。 系。 喂，仲有啲咩？ 我俾多个 tips 你啊，佢可以循环再用噶，即系可以重复咁样用嘅。 我想问佢系咪只可以得一种用途？ 系。 只可以得一样嘢用，佢唔可以当其他嘢。 除非你将佢攞嚟 D I Y 其他嘢啦。但我相信好少人会咁做㗎。好 啊，咁我又想问啦，佢係唔係有嘢可以弹出嚟，或者佢係会截出嚟嘅，即係例如好似消毒液咁你要截㗎嘛。冇嘅。佢本身一嚿嘢就实体摆喺度㗎啦。 係啦。你用就用啦，唔用就唔好用。咁样啦。 哦、okay。 即系话， 但系你又只能够，即系你要将佢配合一啲嘢，你先至可以一齐用嘅。你唔配合佢，佢嗰嚿嘢又其实又冇佢嘅用处嘅。 咁奇怪， 有啲虚无啊！ 但系你今日净系带咗个主要嗰样嘢翻嚟，配件你就冇带嘅。你话要配合嗰样 都有嘅， 都有噶， 系啦， 喺埋里边嘅， 冇喺里面嘅。 OK， 即系开股先睇到啦。 系啊， 哦，好。 嗱，俾多个 tips 你哋啦。其实咧。户外嘅人呢，或者你直情係已经去户外嘅话呢，应该好多人都想用嘅。另外啦， 野餐纸， 我哋呢一行其实呢係好适合用嘅。 係 好适合用。 嗱，头先係户外啦，去野餐好啱用啦。 你 tick 晒啲 point 好好喎、你可以讲返晒。 而家先开始寫。係啦靠。大家嘅記性，例如之前嘅話，咁另外我哋呢行好啱用， 係啦， 我哋通常 使用嘅喺户外嘅時候，可能有啲人都會想用嘅。 但係 以前已經可能有，不過而家多咗人需要或者會認識佢或者想用佢。 但係而家同我哋去野餐同我哋呢一行有咩關係咧？ 嗱，你要 講嘢啦。 真係我對你哋真係好好。户外嘅意思。佢未必系郊外，因为我讲户外啫，即系你可以系室外嘅嘢已经系户外噶咯。 室外啊， 系啦， 同我哋出边录声有关嘅。 咩叫录声啊？ 即系意思系我要去户外攞一啲 bite。 点样室外嘅嘢有？ 系啦，唔关我出去录嘢嘅时候先用嘅， 休息用。 街嗰度你可能大摇大摆喺个街嗰度都用得着嘅。 系啦，我如果行街嘅话，可能都会想用佢嘅。不过我哋呢一行就更加适合用佢，或者会需要用佢。 我第一时间咧谂到行街先用嘅，行到攰攞拐杖啦。但系我哋做呢行要拐杖有咩用咧？ 好啦，不如咁啦，再总即系嗰啲咁嘅整合一次呢个嘅所有嘅 tips， 跟住一首歌翻嚟就去 level two 俾大家去摸咯，好唔好啊？ 好。 咁咧就系可以重复使用嘅。咁以前可能已经有呢一样嘢，只不过大家系唔会太了解或者唔系好认识。疫情之后咧，多咗人去了解或者认识或者留意呢一样嘢，而且同一时间系多咗人会想用或者需要用嘅。跟住好啦，第二跟住之后仲有一个 point 就 系 可以重复使用嘅。 系 佢系一个硬嘅胶，硬得嚟有啲软嘅。跟住第三个 point 就系、是、第四个 point 就系、是。佢咧係要配合一啲嘢先用嘅，如果唔配合一啲嘢咧，其實擺喺度咧都係廢廢地嘅。跟住之後啦，仲有一個嘅 tips， 個 tips 就係、是、你去到室外嘅地方，你更加想用，尤其是我哋呢一個嘅工種更加適合或者需要用佢或者想用到佢，我哋會舒服啲嘅。呢、這、一個係好大嘅 tips。 一束光心机都失踪，曾经的画面涌得失控。We were meant to be, it's all I ever see。每种心事旧事，谁来凭艺救治？当你痛一痛然，见到笑到不远，我说永不终结。今年考验考验，即使好好考验，你说再不可以。You walk at the door and turn your back on me。就拒绝走开一句忍别呼之，谁当天在一起，谁今天来相比，但始终未心死。望着大家光线流，再想翻的可更愁。再次向我诉说，放弃过去太易。你说爱已困倦，跳进过去细数，对对错错 ，I should let you go。Yeah, baby, tell me something, tell me what you wanna hear. I'll be saying, don't you blow out 光阴每秒的控诉 ，Gotta let me try, gotta work this time。谁当天在一起，谁今天来相比，但始终未心死。望住大家光线流，再进化的可更愁。 善男 ，as a no。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Game on, level two。 好啦，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 哇，见到好多榴莲啊，榴莲添，系中意食榴莲啊，榴莲啊， 神都有好多榴莲。 系啊，喺咪后咧，我同阿师培都喺度倾啊，咁、然之后咧，我哋即系商议嘅时候，我就谂咧，会唔会系颈，即系因为好兴咧戴嗰啲叫防疫颈带啊？即系你扣住之后咧，佢就有个机仔，然之后就帮你空气净化，类似嗰啲 friend 啦。似唔似嗰啲咧？跟住阿師傅就突然間話：會唔會係太陽眼鏡啊？哇，有啲似喎，因為佢又硬得嚟，其實係屈得噶嘛。 同埋我哋呢行啱用咯，去户外又啱曬用喎。 係啦，嗱兩樣户外都啱用嘅，因為你户外你嗰啲咩空氣淨化機其實都啱你用噶。咁你做电台喺一个密室入面，你嗰啲净化机都啱用 嘅。咁啊系，我哋公司都有好多。 系啦，电台已经有部大嘅机啦，都系空气净化噶嘛。咁、即系我觉得呢样都好似好啱用咯。但太阳眼镜电台你好啱用咩？ 唔系啊，佢话我哋呢行啊，即系假设如果有人可能认得你哋嘅，咁、 你讲明星、明星、似明星， 即系假设啦吓，咁有啲人系对于你哋比较熟悉啲啦，咁可能对于我嘅样貌就比较未必有咁多嘅认识啦，但系呢一样嘢可以帮助到大家。 我话成日 follow 你噶， 系咩？ 不如咁啦， 唔系我知道师培唔戴太阳眼镜嘅，因为我系想佢认佢样啊嘛， 专登 住靓样。 好，咁啊，我喺 level two 嘅时候俾多一个 tips 你哋，跟住之后就即刻紧接去 level three 俾你哋摸啦，好唔好？ 好。 其实呢一个咧，我会觉得佢咧不是太贵嘅，仲要咧个差价可以都几大噶。我系见过有十几蚊，但系如果贵嘅话，可以喺网上我睇到系有去到$59嘅，好啦，俾埋呢个 tips 啦， 我以为$500咁远添， 仲有俾个 tips 你哋，我想讲，但你哋系唔可以睇嘅，我哋嘅Facebook 啦，好多听众聪明过你哋好多啊， 哎呀，好想知啊， 估到啊，$50+， 好啦 ，Game on level three。 好呢、這个时候俾阿师培摸啦，事不宜迟啊！ 快啲摸下先啦，我其实估系咪能量带嗰啲啊？我真系摸下先。哦，一摸就知啦。 系啊，一摸其实就即刻已经摸到噶啦。 但系点解咁多人都估到嘅？我 同埋 先估到。 同埋我想讲，系咪真系我头先俾嘅已经俾尽先啲 tips？ 都系嘅，都系嘅。 因为我其实咧一早都同咗师培同丁神讲咗就话，喂，今日嘅 tips 咧真系好少，因为我对佢嘅认知都唔 系 好多。 嗱咁，其实我而家摸到咧就系真系一个软胶嚟嘅，咁但系佢一个好似一个帽咁样。 系咪有啲硬啊？ 系啦，系软胶嚟嘅。 系咪如果得佢一样嘢又废啊？你一定要配合啲嘢用啊！ 讲得非常之啱，因为呢样嘢咧系要附加。 喂，我估系咪戴口罩入边撑住嘴嗰个啊？ 哇，劲啊！ 可能其他咧 都可能系嘅。我而家谂紧，我要唔要 fake 的神？ 你要问师培估得啱唔啱，或者摸得啱唔啱啦？ 我想问师培，你摸紧嗰嚿嘢系咪一嚿谷起，好似个碗咁，但系又有啲窿窿罅罅咁样噶？ 系啦，咁佢系一个碗形啦，或者一个兜嘅形状，但系细细个嘅。其实 exactly 就系吸住我哋个、吸唔吸埋个鼻嘅，应该连埋个鼻嘅同埋个口嘅。 系好啦，开估啦！你哋全部估中，听众们都好叻，因为我哋见到咧，我哋 Facebook 入面嘅留言咧，全部人都估中啊！我就心谂，我嗰啲嘅答，即系我嗰啲牵使都其实虚无噶嘛。但系佢真系估，同埋呢一样嘢，我真系而家越嚟越多喺坊间见到。咁呢个系咩咧？就系、是、口罩内嘅呢个叫支托架，咁就系有一个咧硬硬地嘅软胶，咁啊吸咗喺个口度嘅时候，再戴口罩嘅时候咧，就唔需要我哋成日讲嘢嘅时候咁辛苦啊，喺度揞住个嘴讲嘢，哎你哋好乜乜乜，即系个嘴都唔够胆擘得太大，因为擘得太大个口罩移位啦，系啦，或者成个口罩湿晒啦。 都系，但系咧，呢一个其实都好嘅，因为你多啲空间好似冇咁焗啦。但系咧，我见过有啲人用完之后咧，佢直情好搞笑啊，可能更方便，系啦，有个人吸住咗喺个，甚至咧有啲人系除咗口罩唔会掹走呢个支托嘅，就咁继续黐住喺个面，喺个面度讲嘢咯。 你知唔知其实呢嚿嘢咧，佢系因为侧边咪有两个类似耳仔嘅物体嘅， 系有个夹仔咁俾你夹住。 其实我唔知点用噶， 摄个口罩落去咯，唔系咩？ 条线啊？ 咁我哋节目嚟到咁远 嘅，我估嗰个摄应该系摄你口罩嗰、那个，未有摄口嘅， 有几摄嘢嘛？ 摄口嘅，我估啊，我唔知啊，我估啫。但系咧呢、這个口罩咧，有一啲跑步人士咧系话呢个真系一个几好嘅帮助，因为有一啲可能平时有做开运动啊，咁你戴紧运动你都要都，如果你罩住口罩，其实系吸唔到气嘅。咁佢哋变相咧加咗呢个罩咧，佢哋话真系帮到手，起码佢吸气吸得到先。同埋咧好多上咗年纪或者平时唔系做开运动嘅朋友，最近咧因为疫情关系要戴口罩咧，系好多都有呼吸困难嘅。呢、个系真系影响嘅。但系佢哋话呢一个神器帮到手嘅，即系真系整得到、哦，又吸得到、哦。不过但系有印咧 ，sorry 啦，呢、个都解决唔到嘅。 系， 因为我身边咧都亦见到有啲咧，即系平时有出去俾人影下相嗰啲咧，嗰啲 model 咧戴住口罩咧。装呢一个尤其化妆咧，系基本上裂晒噶啦个妆。 系啊，咁啊，希望啦，即系最快咧，就系疫情之后咧，我哋唔需要再用呢一个嘅口罩嘅支撑架啦。咁喺呢度咧，即系都想咧，即系有一个忠实嘅听众，我哋长期嘅雇主嚟噶。咁佢咧都想点一首歌，但系呢首歌我觉得咧，佢系点晒俾全部人听咁滞。因为咧呢一首歌咧，佢其实就想点俾一个嘅爱妻好嘅伯伯嘅屋企人听嘅。咁啊，希望咧呢个嘅其中咧。有个嘅疫情入面咧，就走咗嘅爸爸同婆婆啦，可以喺天堂里面都如常见面，咁就冇呢个嘅病痛咧隔住佢哋啦，咁样。咁喺呢度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好正面咁样面对今次呢个疫情。 如常挂念，如常次次的想你，愿每日能见到你，微雨里感觉你悲。如常到达，如常走廊中等你，与你谈谈天气，愿你生气，只要共你一起。如常见面，如常凝望你。 百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东海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新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骤雨增多，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彩虹交汇处因为路面维修，而家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咁即系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对开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近住彩虹交汇处嘅慢线亦都系封闭噶，一带嘅交通就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新清水湾道接近佐敦谷公园。另外，在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因为有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的第12号自动缴费通道正是收费广场的最左线是会临时封闭，使用自动缴费服务的车辆是需要使用第9号的自动缴费通道，经过的朋友请你慢仔和小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天马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的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路道在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龙尾九龙东军营，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泽安村。

好混乱啊！系啊，冇错，你而家听紧嘅《寻常事认真做》啊。咁头先讲到啦，提下你啊，因为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咁而家32度，相对湿度67%啊。咁今日咧，港珠就系我师培负责啦。咁其实咧喺呢一个疫情嘅时间啦，相信咧大家都揾好多嘅方法，令到自己可以即系继续生存啊。咁而当然对于企业嚟讲啦，亦都有好大嘅影响啦。所以咧，好多地方都用好多奇招去应付呢件事嘅。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分享几件创意应对方法。咁你哋估下三样里边咧， 边样系真系做紧嘢？ 一样系假嘅啫。 哦， 两样系真系有嘅。 我上个礼拜咪讲咧嗰个嘅打边炉啊嗰啲嘅，即系好多人已经用紧啦。 系、 啊、我其实嗰日唔够时间讲上个礼拜，你知唔知咧？我系真系试咗一个嘅鸡煲咧，系头我上次讲嗰个就好似嗰咩咩海底捞咁样咧，跟住之后，但系咧佢系俾一个即系我嗌嗰个就大嘅版本嘅，就系俾一个咧，好似我哋去童军嘅时候咧，户外嘅时候咪一个嘅。或者我哋去嗰 个 快餐店度打边炉嘅时候，系有嗰个嘢嘅、 啊， 我真系攞嚟嗰啲去打食鸡煲咯。 吓、 啊，系我想讲打边炉食鸡煲咯， 喺屋企啊， 系啊， 咁都得， 好爆啊呢件事。 但系唔系好细个咩？ 佢就喺一个盘，佢有埋个架俾你嘅，佢一 set 就已经可以帮你整好晒噶啦。 哇， 好好、啊，我一鸡煲而家好劲啊！我都上一次咧，我试嘅食，即系嗱冇之前冇去过玩独木舟啦。咁啊嗰次玩独木舟就大家就带饭盒啦，夜晚仲好踌躇带咩饭盒啦。我第二日去到见人哋食火锅咯， 系啊，真系冇谂过，即系其实真系之前系冇谂过，原来呢啲嘢你系可以即平时可以做到，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惯常嘅諗法，就係、是、我呢啲一定要喺铺头先食到嘅，又或者有啲嘢可能你就要出到去其他地方先可以做到嘅。咁而家原来全部嘢你喺屋企可以做到喎、 啊。哇，真係好神奇啊。另外我见到除咗你话鸡煲啦铁板烧都有。 喺 有啲人连埋个铁板俾你。 係啊，同埋有支管啊，我今日见过啊，有一个炉呢买成几千蚊嘅。咁当然我就睇到广告即刻飞啦。但係佢就係嗰个咩係咪叫炉起烧嘅炉啊，定叫咩啊，就係你头先讲呢佢有塊板，跟住上面有支好似发热管咁样咧，就射落下面等佢热咯。 哦， 好似系咁样噶，唔知系 乜宝嗰啲系嘛？ 系啊系啊，因为我冇 click 入去睇，所以我只系睇到幅图系大概咁样啫。 有好多嘅， 系啦，即系唔知我有冇 up 错嘅。 系 有件咁嘅嘢啦。 系同埋因为呢、這个即系嗰啲唔同嘅一啲厨房用具，其实有好多或者家用嘅 BBQ 啊、韩式炉啊，有好多噶嘛。但系我觉得最神奇系即系个餐厅本身，佢系可能卖烧烤用品噶嘛，佢系送埋个炉俾你，真好夸张， 系啊！即系我冇谂过嗰个头先， 辛苦辛苦啊！ 再讲嗰、那个鸡煲嗰个咧，佢又唔系话有个铁炉嗰啲，佢真系有个类似胶兜嘅物体，但系个胶兜你又真系可以受热噶。 哦， 咁即系你食完之后，所以就可以即气啦。 系， 佢个架都系一个普通嘅架嚟，一个支架嚟嘅啫。即系你食完又可以攞去重复再用啊，或者攞去做其他嘢啊咁咯。 系， 系 哦。如果讲开又讲咧，我甚至之前上网睇啦，有一啲烧烤炉你都可以自己带嘅。原来咧而家有一啲系细 size 大。有 A4 纸咁大嘅一啲烧烤炉啦，佢可以折叠嘅，咁佢直情咧，你当一个盒咁样啦，但系铁盒嚟嘅，咁你掹开下边咧，佢就会可以伸咗只铁脚出嚟啦，跟住上边咧就可以加个网，咁啊中间嗰个盒咧嗰、那个位就可以摆炭啦，咁、所以就超级无敌方便，即系好多呢啲好方便嘅小法宝啦。但系讲翻先嗱，今次咧就系讲同食有关嘅、好，首先第一间餐厅啦。咁咧佢就係連鎖餐廳嚟嘅，就推出咗一個叫做餐用口罩。咁、其實呢一個好似門簾咁嘅口罩咧，就等你可以戴住食嘢嘅。係。咁佢就話咧，首先咧佢就會俾張長形嘅餐巾紙你啦。咁而嗰張餐巾紙好靚嘅，印咗條脷仔喺度嘅。咁咧打開張餐巾紙啦，個客咧就可以將自己嘅口罩放落個餐巾紙上邊、對接咗之後咧。咁就变咗个口罩得翻一半啊嘛，你就可以继续攞翻个挂耳嘅部分咧，就挂住佢，然后咧你嗰张餐巾纸咪继续留咗一半出嚟嘅，咁、就可以遮住你个口。咁如果咧你要食饭嘅时候，你就可以咧用你单手啦，可以掀起嗰张餐巾纸，然后摆落个口度，咁、你就唔惊话，哎呀，即系食嘢嘅时候完全冇遮隔啦。 即系我哋估呢一个系真定假？ 系啦，咁、总共有三样嘢嘅。 即系呢一个就其中第一样啦， 第一间餐厅系啦，佢嘅应对方法 一样系真定系一样系假， 一样系假。 OK， 系啦，呢个就系 餐用口罩， 我覺得這個呢好像我是曾經見過的，但我會覺得沒什麼人會用啫。但我見的就沒有你說到那麼 detail 的，就是在個口罩裡不知怎麼戒個洞，吃東西的時候就不知有條線就戳一戳這樣打開，跟住之後即擺完落個口之後就放回條線，還是怎樣，好像還勾住個叉，還是忘記了，是類近這樣的一個簡易版。 其實很恐怖啊，現在有很多這些當你吃東西的時候仍然可以戴著口罩的方法啦，有很多影片搞到好像恐怖片一樣，即是个人本身劲正常啦，戴住个口罩，突然之间去望一望侧边有冇人，跟住冇人咧，佢就即刻唔知点解个口罩可以擘大个口，好似日本有个传说叫裂口女咁啦，跟住就塞个包落个口度，跟住拧翻转头佢就合埋个口。 但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咧系唔 work 噶。一来你食嘢嘅时候，如果你口罩继续都喺个口度，我哋成日都听人讲就系、是、有专家，好多专家都讲就系话，我哋一就咁除喺个下巴，个下巴都已经有菌噶啦嘛，何况我哋食嘢嘅时候，咁所以我觉得继续戴住个口罩去食嘢呢一招系唔得嘅。 系 啦，同埋我哋再加上食嘢嘅时候，未必系真系全部食干嘅面包啊、斋款款嘅嘢噶嘛，咁可能系啲有汁嘅嘢噶嘛，咁啊成个口罩都系汁咯，咁到时咪仲更加多菌， 所以你可以 问等于啲女仔咧，啲女仔长头发咧都好容易食汤面咧，滴晒落个碗度噶嘛，哇！你戴口罩你唔沾染啊，跟住你沾染之后咧，你臭一日，你唔抹嘴个嘴都会臭啦，你乜个口罩唔抵？全部都是食嘢嗰啲饭菜汁，哇，好核突咯，我觉得。 嗱，但系呢个口罩餐用口罩咧，佢系你食完之后，你就可以拎翻嗰张餐用纸出嚟，咁系唔会掂到你嘅口罩噶。 系。 咁所以即系你谂下啦吓。第二间餐厅咧，佢就系一间中式嘅餐厅嚟嘅，因为咧要降低呢个感染风险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好多餐厅啦都。希望嗰啲客人咧可以保持呢个社交距离啦，咁所以咧呢间餐厅都一样，避免一张台坐咁多人，但系又好怕闷，我惊大家，所以咧佢喺个每一个座位区里边咧都放咗一个假人，即系一张四人台，佢就摆一个假，每一张四人台都摆一个假人喺度陪你，咁有啲系小朋友，咁有啲系大人，有啲系男仔，有啲系女仔咁样啦，着住一啲传统嘅服饰啦，咁又笑得好开心咁样噶，咁一方面就可以等间铺头冇咁冷清，第二方面就即系食客都食得好开心啦。 咦，的神，我觉得呢个似真嘅，因为你谂下，如果我喺条街度见到一啲落地玻璃或者见到啲玻璃，即系见到个餐厅入面嘅情景啦，有阵时你真系误会咗，哇！间嘢咁多人应该好食，跟住就走入去啦。但原来入假嘅，全部啲人 好惊， 做到宣传作用。 但系疫症，疫症期间你叫人哇咁多人，我唔敢食啦，会唔会有菌啊？我惊调翻转喺疫症时候。 但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就系疫症嘅时候，所有嘅铺头都会做一啲嘅措施噶嘛。咁但系如果呢啲措施之下，即系佢一定系会安全地俾你入去进食。喺呢啲情况下，仲系咁多人嘅时候，可能真系会入去噶。 唔系，不过我觉得呢个 gimmick 咧，似系啲餐厅会谂到嘅。即系呢个都似系真嘅， 似啊，我都觉。 同埋就算疫情之后咧，如果啲餐厅咧，佢惊啊，如果冇乜人帮衬嘅时候，好冷清，其实摆多几个假人有得谂。 系啊， 全部背面嘅、啊，哇，好多人啊， 系啊。 佢万圣节可以坐啲真嘅，攞嚟吓人咯、啊，又另一个噱头、啊。 咁、又唔得、啊，咁就唔系疫症抗疫咯、啊，到时坐咁多人。 系、 啊。好翻之后啊，好翻之后万圣节做一个 special 啊，就系、是、搵真鬼入去吓人啊。 Okay 啊哇，嗱有得谂下，突然间谂到好多桥。好，第三间啦，咁其实咧，而家好多即系我哋又出唔到境啦，或者系我哋都唔会去旅行啦，咁、所以好多飞机咧，其实都冇得飞嘅，咁啊放喺度有啲晒，咁啊飞机餐又用唔着，点算好咧？咁有一个地方咧，佢个旧机场就开放，就咧将啲飞机全部停泊晒喺嗰度，变成一间飞机餐厅。咁你上到去啦，一嚟咧佢其实个每一个座位咧，佢都会放咗个即系一个帘咁样啦，即系隔住你每一个座位与座位之间咪有少少隙嘅。咁嗰啲佢都封埋嘅，咁然后咧你仲有人 mon 啦，跟住可以食飞机餐，可以上飞机啦， 系、 咁就可以即系继续仍然都可以营运到啦，又可以赚到钱啊！ 咦，我觉得呢个似啊！ 我唔希望呢個係假喎，真係、我希望呢個係真喎，因為呢我之前都試過喺機場度做嘢呢、我係上佢飛機嘅時候呢，即係有啲同事都同我哋講呢，間唔止係好多飛機餐，係講緊可能要廿零三十個飛機餐呢，係好多人冇食到，但係佢哋要作廢囉、即係因為已經係浪費咗好多嘢食囉、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呢個詞真，因為你記唔記得我講過一個桃園或者呢個台北嘅新聞，就係咧，即係俾大家感受搭飛機。所以我覺得呢個詞係佢哋可以營運到之餘咧，就係呢個唔需要再嘥一啲即係嗰啲空間感嘅地方。好啦，有三個就係有一個係假，兩個係真，係咪？ 冇錯。 咁啊，不如去一首歌啦。一首歌翻嚟嘅時候，我哋再 估下咧， 邊樣係真，邊樣係假啦。 好啊。 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天黑沉重地进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心的向往，然后 咁啊，头先咧就讲咗三样嘢啦，就系、是、一啲逆市嘅，应该话而家呢个疫情嘅情况下啦，究竟啲餐厅嘅公司啊出嘅奇招系点样样嘅咧？ 我以为你只系踢过咋， 系咩？ 听过嘅系地球 来的人， 地球来的人，冯允谦。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系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啦。头先咧就讲咗三个奇招啦。咁第一个咧就系餐用口罩，就有一间餐厅咧就担心客人咧，如果你完全唔戴口罩食嘢，可能会觉得啊好唔安心啊。咁用啲，总之有啲嘢遮住就好啲啦。咁所以就出咗一个叫餐用口罩，就系佢俾你一张餐巾纸，教你点样接。接完之后呢放上去你就可以有啲嘢遮住咁食饭啦。第二样嘢呢就係唔怕孤单搵人陪你食饭。就呢间餐厅唔想坐咁多人，但係呢又怕太吉喎。咁所以就摆咗啲假人陪你食。而最后一个啦就係飞机餐厅。一个旧机场里面就拍咗好多飞机。咁你可以如常登机食佢嘅飞机餐，不过呢食完就要返屋企啦。 係啦，咁以上三样嘢，咁啊的神你觉得边样嘢係假嘅？因为佢话三样嘢里面咧有一样是假，两样是真。 我觉得 A 是最不可能咯，即尤其是疫症太敏感啦，即你搞呢啲 gimmick 咧，你只会如果有一个人真系 touch wood 喺你度有咩唔舒服咧，哇，你个罪名好大。我觉得最尾嘅即 B、C 啦吓，即二三嗰两个咧，好似即合情理又无伤大雅，搞下笑引你睇下咁咯。 嗯，我都觉得系、哦，我认同的神所讲，因为我头先都一直讲就系话，喂，口罩呢样嘢。即係有好多麻煩嘢嘅，再加上就係咩咧？好多人唔中意戴口罩，點解？因為覺得唔舒服同埋麻煩啊嘛。 係， 同埋好多人食嘢嘅時候就會覺得，喂，我又要戴住口罩，跟住又要除。如果你呢樣嘢嘅時候又要不停打開、閂翻埋、打翻開又閂翻埋個口罩先食嘢嘅話，我就寧願一次過除咗佢，食完之後先再戴翻個口罩啦。 係， 所以我覺得第一係假嘅，第二三係真。 好，大家好似一致認同嚇。 係， 但其實你哋最想嗰、那個。是假的，是我作的。 即是最后的飞机。 飞机餐厅是我作的。其实呢很难去实现的，我觉得。 因为还要入境的嘛。 没错啦。 那个叫什么、那個、 你要过境啦。 过境的情况。 所以呢我已经设计了就是要去个旧机场那里。但是首先个旧机场你要全部飞机落回去个旧机场那里就不用过境啦。 那么暂时。飞机餐不新鲜咯，是吗？ 因为真的飞机餐要找个旧机场那里。 真的不新鲜 咯。但是即是我大家听到咁开心嘅话，睇下会唔会有朝一日真系有啲飞机嘅团体系啦，系会将佢变成真啦。咁头先讲到咧，嗰两间餐厅系真系有一间日本嘅连锁店餐厅咧，佢就系专登整咗一张餐纸，嗰张餐纸咧系教你点样整呢个餐用口罩嘅。 系 咁稍后我教大家整， 难噶， 唔难整，同埋你可以自己整，唔一定要用佢嗰张纸啊。 系啊， 系啦。 哦，咁啊，一阵间啦，即系我哋咧，一阵间就喺呢个嘅我哋社交平台嗰度啦，咁啊，思培咧就会拍一条片教大家点样可以咧用餐巾去整一个口罩嘅 壳 啊，系咪叫做叫咩啊？个名叫咩名？ 餐用口罩啊！ 哦， 嗱，但其实咧，有啲咁多时间，好快讲啦吓。其实就系攞你本身戴紧个口罩拎出嚟啦，跟住你会准备一张餐纸啦，咁跟住你就将你个口罩摆喺张餐纸上边，咁然后咧，首先你就要对接一下啦，即系将你嘅绳咧你要拎出嚟啦，然后咧。接咗张纸巾落去，然后再接多下，咁你条绳咧就会变咗个口。 思培咧，即系头先讲嗰样嘢，我而家睇住咧，即系可能因为就喺收音机讲，大家未必会明白。我大概佢点咧，好似卷肠粉咁啊，将个口罩摆喺纸巾入面，跟住之后就卷到一半嘅时候就戴上块面度啦。 冇错，因为咧嗰张纸巾你一定要系长过你个口罩噶嘛，咁你卷将个口罩卷做一半嘅时候咧，咁你就仲有一半嘅纸巾系突出嚟嘅，咁咧就成为咗呢个餐用口罩。就算你食紧嘢嘅时候啦，都可以有啲嘢遮住你个口咯。 但系咧，头先我睇到大概系点样嘅时候咧，我觉得都难搞喎，因为张纸巾嗰啲咧好容易就掂到块面，跟住啲菌又更加黐落块面度，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睇完片之后再学下究竟系咪真系有用先。一阵间五点半翻嚟会有乜动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 本港新增26宗个案，当中24宗是本地感染，7宗找不到源头，包括一名市区的士司机，另外有20多人初步确诊，本港累计4657人感染。葵涌货柜码头群组多两人确诊，包括一名船务文员和一名吊机控制员，分别在两间公司工作，并非有多人确诊的宏基港务，正是调查感染途径，认为未必在货柜码头感染。昨日初步確診的大角咀喜悦護老之家一名院友今日確診，在土瓜灣開醫務所的簡志亮亦都確診，而兩宗輸入個案都是來自印度，分別是3歲和1歲。另外再多一名患者死亡，是82歲威爾斯醫院女病人，累計76人不治。截至今朝有556名患者留医，当中29人危殆，37人严重，再多75人康复出院，至今累计有3974人出院。本港新增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确诊个案正慢慢回落，但并非下降得很快，而且每日仍然有10宗8宗源头不明个案，目前不知道社区仍然多少没有源头的个案，相信稍后的全民检测有助进一步了解社区感染情况。张竹君又说，目前的确诊数字和第二波疫情顶峰时差不多，反映疫情并非受控，如果放松社交距离措施，疫情很容易会反弹。香港邮政全线邮政局下星期一起恢复正常营业时间，邮箱收信和邮件派递亦会恢复正常服务。就过去14日内曾经有确诊个案的大厦，香港邮政会增加大堂信箱派递服务至每星期3次，但上门派递会继续暂停，直至有关大厦从过去14日内曾经有确诊个案的大厦名单中剔除。另外，香港邮政表示，经再核实之后，安排病毒检测涵盖3658名前线员工，自愿参与检测的1944名员工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食环署今个月期间向新鲜粮食店和公众街市肉档处理食用牲口涂体，采取16次突击行动，当中9宗已经展开检控程序。另外，部分市政街市陆续展开为期3个月的灭鼠行动，进行深层清洁和放置捕鼠器，并同档户商讨猪只涂体抵达街市时的处理安排。署方已经致函上水屠房和荃湾屠房运肉车辆负责人，提醒他们运送时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松鼠侵害和污染。食环署由上个月中起额外安排辖下大约60个街市提早关闭1个钟头进行深层清洁消毒，并在36个人流较多的街市安装体温探测系统，在曾经出现确诊个案的北河街街市试行配备移动式空气净化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天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骤雨增多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的快线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就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快线有意外，龙尾星河名居。之后同大家跟进返呢，喺彩虹交汇处因为有路面维修，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咁即係近住龙翔道彩虹村对开嘅慢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呢，近住彩虹交汇处嘅慢线亦都系封闭㗎，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新清水湾道接近佐敦谷公园。其他的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在红磡的黄埔街晚间会有拍摄工作，由今晚10点去到明日早上6点，介乎必加街至到红磡南道的一段黄埔街是将会临时封闭。

個唔同類型嘅展覽，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啊，咁第一個就係七月初嗰個，就主要係近似一個回顧展啦。咁就順便，因為佢哋係一個賣 T 恤嘅一個鋪頭咁樣，所以就即係算係兩個媒介 crossover 咁樣，都推出咗啲 T 恤嗰啲或者 postcard 啊、poster 嗰啲產品去俾人買嘅，即係將我呢三年，其實我畫漫畫就唔止三年，因為我用完筆畫畫就三年前開始啦，所以就將呢三年嘅一啲我自己覺得幾好嘅精華元素就 show 出嚟，咁就有漫畫、有動畫、有影片睇咁樣。 因为那个就啱啱你提到呢个就已经顺利完成咗啦。 嗯，系啦系啦。 系啦，咁另一个我知道呢、嗯、就係喺 Art Center, 湾仔 Art Center, 一路去到九月㗎喎，系咪呀？ 去到九月二十号嘅，系啦。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个又系一个点嘅展览呢？ 有一本新书就喺展览嘅第一日就出咗嘅。因为系法文书，那个法文名我唔识读啦。咁总之中文翻译嘅意思即系一个好平常嘅一日，或者好平常嘅幻想咁樣。個展覽就係圍繞成本書去做一個展覽嘅，咁所以我都要講下嗰本書先啦。個內容呢係一個好普通好日常嘅一件事嚟嘅，即係一個男仔同一個女仔喺街道行，跟住之後大家又出嚟見，咁見到面就完咗啦。其實冇乜劇情，係一個好平淡嘅古仔嚟嘅。咁有咩特別就係、可能因為法國嗰間出版社呢，咁佢對於好耐以前，即係大概100年前，即係啱啱有中華民國時期嘅，即係一個叫連環畫嘅一種 format 呢，佢哋好有興趣嘅。你可以當連環畫係一種好似漫畫嘅前身咁樣，即係佢哋對於連環畫係好有興趣啦，所以都一直都物色緊啲亞洲嘅 artist 去畫畫嘅。今次就機緣巧合，就我就會幫手畫咁樣啦。我雖然個古仔個劇情就簡單嘅，但我覺得喺演繹上面，我都係揾一啲有趣嘅方法去講一個睇落好平淡嘅古仔咁樣。咁就同時都揾咗一個音樂人，即係一個荷蘭嘅 Victor, 佢係一個 composer 嚟嘅合作嘅。我點解要無啦啦揾一個音樂人？就是因為連環畫咧，通常個 format 佢一頁咧就會有一格嘅畫，一格嘅畫啦，同埋底下會有一句説話嘅描述嘅。咁通常都係文字嚟嘅，但係因為我呢三年間嘅漫畫咧，已經好少用文字去講故事嘅，即係好係純粹係用畫面去推進個劇情。呢排都好少加對白嘅。咁所以都想貫徹呢一個習慣啦，所以就用咗樂譜去取代嗰啲文字嘅，因為我覺得自己本身畫啲畫都即係唔算話劇情複雜，所以都唔需要加以描述㗎啦，所以就即係與其用文字去描述啲本身一睇就已經好一目了然嘅情景，咁就不如係用一個樂譜咁樣去襯托返嗰種氛圍啦。咁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 那 展就是围绕紧呢本书嘅。我觉得个展览得意嘅位系，因为展览嘅空间咧，佢嗰种展示形式同书本嘅逐页逐页揭嗰种形式又唔同嘅。咁展览有好多面墙啊，同埋佢系容许一个好大嘅空间咁样。其实展览现场咧，嗰啲画咧，其实嗰个挂法咧就唔系话张张都系 eye level 咁样好整齐。全部都擺曬水平線咁樣嘅，而係即係擺嘅時候係有考慮到成個漫畫入面呈現嘅空間嘅嗰種高低，即係譬如話有幾頁咧係天空嚟嘅，咁天空嗰幾張咧就掛得特別高嘅，咁就有幾格咧就係、是、因為我畫嗰座城市咧係用香港嚟做比喻嘅話，好可能好似中環啦、啊，因為中環其實除咗沿海一帶嗰啲平地嘅中環，仲可以。是咁上山噶嘛，系啦，所以我都有考虑，即系嗰个展览空间都有考虑嗰个地势嘅高低啦，即系有啲咧，即系楼上啲嘅高啲嘅，咁就会系比较摆喺高啲嘅位咁样。然后因为剧情咧有一 part 系落楼梯嘅，咁就顺住落楼梯嘅时候咧，啲画系会挂得越嚟越低咁样。即係有呢啲空間上嘅考慮啊，同埋本古仔咧就係講緊一男一女分別去一個目的地嘅，係啦。咁漫畫因為係逐頁逐頁切啦，所以一定要揀講男仔先或者女仔先咁樣。但係一個展覽空間，你可以決定由邊度睇都得，所以將男同女咧各自分開嚟講咁樣樣，即係唔似漫畫一定要分前後咁樣，係咁就大家係好似同時發生緊嘅。系啦，咁就漫画其实你系可以意会到都系同时发生，只不过喺叙述上面，因为始终系书本嘅切页嘅 format 啦，所以点都会有我讲边样嘢先，边样嘢后咁样。 雨接吻吻紧不会像最初，雨细数听多几句便说我生日怎过。首次像拍拖，要每晚报道那日我怎过，好像行差踏错。从未学谅解体恤我，工作已拖垮我。 我疑心有几多？ 未说假说话，等于真有失。 定要知为何吸引假心人？ 别敏感， 莫敢 放心， 有心， 总之不够细心。 展览个空间就可以冇呢一个限制咁样，系啦，个展览就感觉上好似呈现咗成个漫画书嘅另外一种演绎方法啦。 哦，咁呢个几有趣喎，即系用 work 嚟行，唔系用手去揭噶咯。 嗯，系啊，系啊，系啊。 咁另外啦，亦都见到啦，早前啦喺大概八月初嘅时候啦，你就同另一位朋友啦喺网络上面咧就一齐做咗个 live 啦，有个互动嘅环节，咁嗰个都好有趣喎。咁啊系你一路啦系有唔同嘅画啦插图啦，佢就一路系用音乐啦系互相辉映噶。咁啊，我哋讲解多啲，譬如点样诞生啊，个玩法又系点？ 其实嗰个活动本身都系一个一个展览嘅附属嘅活动啦，而同时呢个展览亦都系因为呢本书而诞生嘅，所以我哋一开始个构思都已经好清楚，系要呼应翻本身漫画嘅嗰种 format， 就系漫画系一种主导嘅语言，但系系有音乐嘅衬托咁样，所以就喺表演形式嚟讲，就好根本地决定咗一定会有音乐嘅存在嘅。咁因为本身本书就已经有音乐嘅元素啦，所以现场表演都系觉得系要呼应翻本身漫画嗰种音乐同漫画结合呢一个元素。 几有趣啊呢、這个！咁同一时间啦，我都有留意到你 Facebook 啦，其实你都好中意啦，用网上面一啲免费平台嘅地图啦嚟摆喺你嘅作画或者你嘅创作里边。 呢一次嘅表演入面，因为我觉得如果系好纯粹地复制翻漫画嘅一模一样嘅内容，又觉得系无聊嘅，我自己觉得。所以我自己谂嘅时候就觉得。 嗰種形式要攞翻係漫畫同音樂都有同時存在啦，但係亦都想即係保留漫畫本身嗰種趣味，就係一個角色喺唔同嘅場景下得嚟咧，又唔好係重複翻漫畫嗰啲情景嘅。而我自己嗰排因為疫情影響啦，即係冇得周圍去啦，所以其實 Google Map 係令到好似一個 VR 嘅虛擬世界咯。因為 Google Map 咧係可以切換呢個實景圖片嗰個模式噶嘛，即係你係可以唔只係一個鳥瞰嘅平面圖，佢仲可以係一個你真係可以入去嗰實景度360度轉嚟睇。咁當然比起真人去行係限制係好多啦，因為你係一點一點咁樣行，即係你唔係真係一步一步咁行，即係佢係一點一點，仲要每點之間距離好遠嘅，所以都好大限制。但係即係疫情底下呢一種都仲算係一種好唔錯嘅消閒嘅活動嚟嘅。而我呢一個消閒活動又好吻合呢本書一個角色周圍行呢一個嘅元素嘅，所以我就覺得 Google Map 去引用呢一件事係幾有趣嘅。即係如果我真係落街影相咧，我覺得都行得通嘅，但我覺得實景地圖係更加呼應，我覺得係而家肺炎嘅語境，咁就用咗 Google Map 嘅相，而唔係用自己落街影相嗰種方法啦。 忘記終點，沒帶著地圖。 甚至乎你帶埋媽媽啦，去咗啦安古蘭，你參與展覽啦嘅場地，係 啊 係 啊係啊，即 係我用 Google Map 同佢環遊世界喎。 啊係啊係啊，即係我阿媽從來都唔知咩金字塔咁樣，即係我又係 Google Map 咁樣，即係用嗰啲實景相嚟帶佢去咁樣，即係佢自己就覺得好神奇啦，係啦， 都不出户都可以環遊世界啦。 當然係爭好遠嘅，比起真係，但係即係而家呢個形勢底下，我覺得係一個無可奈何得嚟又折衷啲嘅方法啦，係啦。 咁你點樣同畫一齊即係配合你嘅創作咧？將呢個街道圖， 其實 Google Map 影到嗰啲都好少係有人喺度嘅，又或者有人佢都會打曬格仔咁，因為有私隱問題啦。所以我係最 core 都係想借用 Google Map 嘅嗰啲場景嚟嘅，係啊。咁我就另外再畫翻個影上去。咁我自己係。整個表演是透過引用很多 Google Map 的圖片啦，然後其實整個表演呢、如果細心看呢，其實我是大概都是取自赤柱這個地方的。其實我在表演的時候是不停地切換不同的 Google Map 的圖片啦，總共我不具體記得幾多張啦，大概十四五張左右。那十四五張呢，其實逐張逐張去緊的時候呢，其實在地圖上面來說呢，其實那個人都是一點一點地前進緊去不同地方的。即是其實 Google Map那個圖片的出現的順序呢，其實都是考慮那個人物在個地圖上行的那個路線的。最後出到來就是那個角色呢，就會在十四張 Google Map 度行來行去啦。那不只是行的，還有一點點劇情的。即是譬如說他行下行下行到去沙灘的時候，因為我自己幻想沙灘就很大風啦，那就加上音樂的襯托，他都加了很多風聲同埋海浪聲嘅襯托，即係俾人 feel 到係有風嘅嗰度。咁就譬如話嗰個角色咧，就企企下嘅時候，頂帽就飛走咗咁樣嘅。然後場景又去翻去赤柱嘅嗰個市集，即係之後就嗰、那個人就喺市集入面買咗一頂新嘅帽啦，咁樣。即係嗰個音樂就會加多少少襯托，係即係營造嗰種環境嘅感覺。即係譬如話我 点解拣赤柱？各种特色都混杂嘅地方，即系佢既可以系好大自然嘅，亦都可以好热闹嘅。赤柱市集就系好似旺角咁热闹啦，但系你行到去海滩又会好静咯，咁样样。即系亦都有唔系太热闹，亦都唔系太过大自然嘅一啲地方啊。所以我觉得赤柱个面貌好丰富，咁就好啱做一啲故事嘅推进。咁样系容可以容许到个人物喺个表演入面可以穿梭去种类的地方，咁就可以方便嗰个作曲嘅人喺音乐上面有多啲变化啦。 有趣有趣，咁成个嘅创作啦，就唔单止系图画上面啦，有声音啦，亦都啦有视觉上啦，好似真系会带你去唔同嘅地方咁样样，那个联想力好广阔呢个字嚟形容啦。咁而家 live 就完结咗啦，咁啊网络上面咧就未有重温俾即系咁多嘅听众睇得到啦。但嚟紧你会唔会都继续有啲类似嘅创作将会发生，有定还是系哦已经有一啲新计划开始咗嘅咧？ 我其实未有好具体嘅，即系点讲咧？我谂我自己创作同时都会有纸本嘅创作继续会出嘅，即系纸本即系出书啦咁样样。即系除咗出书之外，都会希望有好似今次呢啲表演性质嘅嘢，即系唔想斋系停留喺纸本层，即系我都会想系谂其他可能，即系未必一定系表演嘅，即系总之系同其他媒介嘅合作啦，即系譬如咁今次就系同音乐嘅合作咁样，又或者现场嘅绘画表演咁。咁之后唔系好确实嘅，但我自己就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个兴趣都会成日跳舞啦咁样。同一啲跳舞嘅人都會即係傾下偈咁樣，睇下有冇合作空間咁樣樣。咁即係我諗之後，如果真係有啲表演性質嘅，我都會期望係可能係即係畫畫同跳舞睇下點樣可以夾埋去玩咁樣樣，但係都唔係好確實，但係大概都有呢個諗法。 咁啊，仲有趣啦！咁啊，因为画画同跳舞一个动一个静，咁点样捞得埋啦？我哋就更加期待啦之后你嘅创作啦。咁啊，眨下眼，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你啊，刘广成同我哋分享咗你呢个暑假嘅创作，亦都咧令到广大嘅听众啦都发现咗一啲新嘅点子啊。系，有时候我哋即系就算在家抗疫都可以有一啲方法啦。无论系喺互联网啦，又或者咧系绘画啊，创作方面咧，有啲新联想、新嘅点子啊！多谢你嘅分享， 好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若未来是五官的神情，就用自由做眼睛。望着路途亮如黑也高兴，哦哦哦，现在原是最好的年华，就尽全力爱吧，谁在注目凝望你吗？如画那样美丽无瑕。 I remember like it was yesterday, you and me chased this place away.I can see you one more time, but tell you what was on my mind. Feelings I had, I was too shy to say. Wanted to make sure you wouldn't cry today. I know it's getting colder, you're leaning my shoulder. It's gonna be fine, I promise it isn't over. It's gone too long, this emotional trip goes on and on. I hope you're distraught and alone anymore, cause you have this song. 一次又次最轻的吻啊，吻吻被谁砸过吗？愿望自留在掌心吻一下。青春年华，就尽情地爱吧，就算一马来共舞吗？时光这样美丽无瑕。 Yeah, I'm addicted to your laughter. You are the only one that fills these pages and these chapters.You share our dreams, girl, I'll let you know my plans. Just look into my eyes,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is with you and me. Your